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意流入眼，我听你唱惊喜，终于下车先飘，红星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王仁、王毅当时准备了一辆车，让着老夫人上了车，让朱元璋的姐姐朱玉环也上了车。但是朱玉环难过呀，说我儿李文忠上学没回来，是不是等着那孩子？王仁、王毅急得直跺脚，这可等不了了，时间来不及了，一会儿那十名当兵的要发生可疑，进屋一查队，这事就糟了，快走，那孩子你也管不了了。老夫人也哭，朱玉环也哭，带着金银细软上了车。王仁、王毅找了个车老板，从角门就溜了。因为这个事情别人还不清楚，城门也没人管，他们很顺利的出了滁州，就赶奔襄阳逃跑。咱们单说那十个当兵的，左等头也不出来，右等也不出来，这怎么回事？等到里边一找，呀呀，没了。第二天才弄清楚，闹了半天，王仁、王毅把人给放了，跟着一块跑了。当兵的回报了知府，把这沈不清气的，这还了得，派出300骑巡，无论如何给我抓回来。但是骑巡出去追了一天也没追上，回来向沈不清报告没有。沈不清一想，这还了得，如果说再把郭光清给放了，我这小沙帽壳就没了，事不宜迟，把他杀了就得了。这一天的升座公堂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带郭光清把他继武帝正法。在元朝那时候，杀个人还挺麻烦呀，尤其这官府履行正式的手续，哎呦，事儿多了。在头一天，这个刽子手姓李，叫李虎，就得到通知了，说明天出红差。这李虎挺乐，在那个年头啊，刽子手是专门的职业，平日什么也不干，专门是干这手活，拿工资还拿大份儿的。另外这小子还有外烙，拿李虎这小子说吧，每一次一听说出红差，他就能发个小财。怎么发财呢？李姓一虎，叫李，就通知得到知了，明天说明红差出差。这李虎挺一虎乐，那个在头啊，年头少，贵子手门的专业职业，平日平也不干，什么干，专门赚这真是干手活，拿工资拿工拿字，还一旦把嘴一撇，哎，明天要出红差，我这人有点脑袋疼啊，你们都是肉嫩生的，哪位替我长长刀啊？这不废话吗？卖肉的敢宰人吗？哎，就得说客气话，哎呀，李大爷，我们敢吗？还是您代劳吧，能白代劳吗？ 马上就得递钱。哎，这下把钱往兜一揣走了，再上第二家，挨门挨户他都拿钱去，就能发个小财。这一次也该着出事儿，36家肉铺都给了钱了，这小子雪花白银就弄了100来两，按理说就应该满足了。这李虎还有觉着不过分，怎么办呢？他溜达到西北城角，哎，发现有个小肉铺，一间门脸挂着个幌子，上面写着毛家肉铺。真想这肉铺什么时候开的张，样过八毛不能漏掉，推门他进去了。感情这家肉铺连掌柜的带伙计就一个人，掌柜的姓毛，叫毛广弼，今年32岁。此人身材高大，膀大腰粗，一脸的连蹦胡子。和李虎一进屋呢，毛广弼认识他。哟，李头来了，快坐坐坐坐。李虎坐下，瞅瞅这儿，看看那儿。我说你是掌柜的吗？ 啊， 小人正是这肉铺的掌柜的。叫什么名？姓毛，叫毛广弼。你这买卖什么时候开的张？ 哎呦，也小得溜的快3年了。 我怎么不知道？因为大爷您公事忙，我们这地方又背景，您很难走到这儿来。啊，好了，我毛掌柜的有点事儿跟你商议。我跟你说，明天出红差，你替我带带刀吧。啊，这毛广弼还不懂，您说什么？我怎么带刀？李虎看了看，满脸的瞧不起。我这你都不清楚啊？告诉你，明天就是要杀人，有个叛逆啊，要砍脑袋，我有点头疼，让你替我去报刀，你敢不敢呢？毛广弼一听是这么回事儿，哎呀，李头，那我哪敢呢？那宰活人那得关人才行呢，我可不敢， 不敢呐，不敢。你看怎么办呢？ 我，哦，毛广弼一看勒着脖子来了，明白了，好好好，那您替我代劳吧。说着话一扭身，把抽匣打开拿钱。他本小力薄，拿不出多少钱来，拿了1两来银子还掂量掂量。哎呀，我卖一天肉能赚多少钱？这样都给了他，我们娘俩就撒起脖来了。不给看这意思不行，因为元朝太黑暗，到处都勒着脖子。毛广弼心里清楚，就这种人你就答对不起。但是他一边拿着钱一边就问李头，跟您打听打听，明儿砍谁的脑袋？ 郭光清啊。 郭光清啊，听说过吗？本地的大财主。毛广弼的银子本来拿到手了，一听郭光清，他把银子放下了，朝霞帮当一关。 嘿，李头，要说杀郭光清，好吧，你脑袋疼就歇2天，我替你报刀。 你替我报刀？哎，我说毛掌柜的，你这人可真吝啬呀，你拿2钱我就替你就得了呗，你这2钱都舍不得花。 不，花钱我倒舍得，分杀谁，要杀郭光清那我得去，我恨死他了，这刀非我开不可，明天我就去。说什么这钱他是不给了，把李虎气得咣一甩门他走了。李虎心说，他妈这小子，早晚我非找茬封你的肉铺不可，我叫你铁公鸡一毛不拔啊。 李虎气呼呼走了，单说这毛广弼赶紧把幌摘了，把板上的门关上了，干什么呢？回到后屋喝酒去了，喝得醺醺大醉，一伸手在肉案上拿了把煞现的大刀，这把大刀拿起来搁到磨刀石上，蹭蹭蹭蹭就磨呀，磨了个风快风快的。他正在磨刀的时候，他母亲听见了，就是娘儿俩生活嘛。老太太从里屋出来，看了看儿子，一闻他酒气熏人，再看他在那磨刀，有点反常。他母亲就惦念上了，孩子，你怎么了？娘，您别管我，明天我到官府去应差，我要宰人去啊！孩子，你又喝多了吧？孩子，不让你喝酒，不让你喝酒，你非喝。你忘了当初你喝酒误事，贪了人命了，哎？哎，你怎么又要喝酒？你可气死我了！他妈哭开了。毛广弼是个孝子，把刀放下，跪在母亲的面前：“娘啊，您听儿我说，我一点都没喝醉。为什么我又喝酒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，咱的救命恩人郭光清被判处死刑了，明天就要出红差砍他的脑袋。”而我心中难过呀，我打算明天在法场上不但不杀郭光清，泼出性命不要，我把咱的恩人给救了，故此我心中难过，我在这喝酒。我要不救恩人觉得心下不去，救恩人大概而我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娘，剩下您自己可怎么办呢？娘啊，我打算一会儿跟您商量，既然您问的这个，咱娘两个好好合计合计，您看怎么办好。他母亲一听惊呆了，说毛广弼说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原来的时候这个毛广弼也是杀猪卖肉的，就在集市上卖，因为毛广弼的人见酒不要命，多等喝醉了就得找点事儿。有一次他杀了一头猪到集市上去卖，与一个买主发生了争吵，那买主就说他少给分量了，他就说没少给，两人说来说去动着手了，这一动手因为他喝多了，抡起秤砣来，梆，好，给买肉的脑袋上来个窟窿，当时这人就没气儿了，被官府拿去，就把他定成了死罪。他母亲一听五雷轰顶啊，到了知府衙门外头躺在地下哭啊，光看热闹的人就围了好几百人，偏赶上被郭光清遇上了。郭光清一看围着这么多人，有个妇女在这哭，这为什么呢？到里边一打听才清楚，这时候有人呢就告诉毛广弼的母亲说，你哭没有用，你儿子这呢属于误伤，不管怎么地吧，你这个跟这个郭光清你求一求，郭老员外有钱，人缘最好，也爱帮别人的忙，他要到官府跟你说几句好话，你儿子就举定不了死罪。毛广弼的母亲跪在郭光清面前一个劲儿说好话，磕头哑在鸡千岁米，最后把郭光清给打动了。郭光清说，这么办吧，你先回家，我尽力而为，咱们看看啊，要不人命关天，我也不敢大包大揽。后来郭光清为了毛广弼的事情奔走官府，自己拿出7000两银子来，算把这官司给打通了。后来官府定了个误伤， 取保释放，毛广弼死中得活。等这一释放了，娘两个到了郭光清的家里头，又磕头又谢恩，娘俩直哭。后来郭光清就告诉说，毛广弼啊，你这个人哪儿都好，就是喝酒误事。你别忘了老人的话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。哎，你说你哪能办这些事儿呢？一旦你死了是小事儿，你母亲谁养啊？把个毛广弼说的心服口服，最后郭光清又给拿了200两银子，就在这西北城角给他开了个小肉铺，维持他娘俩的生活。你说这么大的恩情，毛广弼到现在没有报答。今天听李虎一说，怎么的，我的恩人被定成死罪，他心里一翻个儿。人家为了我花了那么多钱，难道我就不能尽点心吗？所以他跟母亲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这一讲，他娘也动了心了，最后一咬牙，孩儿啊，你去吧，你要能把老员外给救了，我更高兴了，救不了，你认可死在法场之上，娘我的事儿你就不必管了，为人处事理应如此。毛广弼一听，趴在地下给母亲磕了仨响头，娘啊，儿就这么办了。毛广弼把刀收拾起来，娘两个把后事安排安排。到了第二天，满天的星星，毛广弼夹着刀赶奔知府衙门。咱们再说知府这个审不清，因为今天是出红差的日子，杀的这个人又是国家的要犯，哎，他得履行正式的手续。吃完了早点，在四更天他就升坐了大堂，三班人义贺喊堂威。沈不清往正中央公案后一坐，啪把桌子一拍，来，带死犯郭光清，有人到死囚牢，把郭光清提出来了。先到了鬼王庙磕了几个头，面冲南背靠着北，有俩人过来端着个盘，把头发给破开，刷好了吊胶，挽了两发髻，在顶上别了两朵花，然后端过个盘来，喝了一碗断头酒，然后把老员外他推上公堂。郭光清跪倒在地给知府大人施礼，沈不清看看郭光清在，哼哼，你的官司你服不服啊？郭光清一想，我有什么不服的，只是埋怨自己的外甥朱元璋啊。心说，孩子，你起义也罢，造反也罢，我都不反对，你应当事先给我打个招呼，叫我躲避躲避。哦，你在外头随便折腾，把我扔下不管了，嗨，没想到把我老命扔到滁州。但是又一想，事到如今怕也没有用了，所以老员外表现得很坦然。知府大人在上，罪犯该死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对，这算你明白。然后他把招子拿过来，用朱笔一勾，啪往下一扔。差人们过来，把衣服给拔掉，上了绳，把亡命的招牌插在背后。沈伯清吩咐一声，外面顺轿。带刽子手起身，他上了八抬轿，在头前开路，后面准备了一辆行车，把郭光清架在车上，12名土兵各拿刀枪铁尺围到左右， 还有两个人架着郭光清的胳膊，在头前敲起破锣，掌起丧门号，这个难听就别提了。出了知府衙门的时候，也就是天刚蒙蒙亮了，赶这个号一响，锣这一敲，震动整个滁州城，人们都知道，一听着这种声音就是出大差了。尤其杀的这个人是郭光清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因此三天六世挤的这个人是水泄不通啊。就见知府大人的道队过去以后，后面就这个行车，这号这个难听啊，敲着这个破锣，这辆牛车拉着走的这个慢的，叽噔杠噔咕噜，叽噔杠噔，叽噔杠噔，自溜缓缓往前走着，要出西关到鬼王庙，那块是刑场，在城里的三街六市都得转到了，杀人以前要试试重，让老百姓知道知道，这就是反叛的下场。按现在新名词说呢，也是扩大宣传，家喻户晓。可这阵这刽子手李虎抱着鬼头刀跟着车后正走着呢，就觉着衣服被拽了一下，李虎一回头，他一看正是那没要出钱的那家毛广弼。你来干什么？您不说你脑袋疼吗？让我替您报刀，我不答应了吗？今天我替您报刀来。我姓毛的，你他妈不是，你真够瞧的，去去去去，用得着你？哎，我里头这可不对啊，红嘴白牙，你特别邀我，怎么说了不算呢？咱们国朝不是有这么个规矩吗？可以替吗？我今天一定替你，你看我肉铺关了门，刀我都抱来了，还把个李虎气的，哈哈哈哈哈。那你跟着。我说小子，到了那块午时三刻，你要不敢伸家伙，我告诉你，你可有死罪。哈，我要不敢伸手，你叫我定什么罪，你就给我定什么罪。哈哈哈哈。两个人一边口角的一边往前走，一直出了西关八里地，到了鬼王庙刑场。事先到这看热闹的老百姓是人山人海呀，国家的官人走头前开着道，把老百姓给赶散了，这才来到刑场。知府大人沈不清下了大轿，升坐监斩台。他落座之后，命令把郭光清绑上来，重新又查问一遍，这叫验明正身。就等着午时三刻好开刀，因为他们在城里转了一上午了，沈不清在这块也就吃了一碗茶的功夫，有元臣官将的报告，时刻已经就要到了。押入法场，几个棒小伙子过来架起郭光清，就架到刑场的正中，面对着西，脊背对着东，跪倒在地。李虎这小子把鬼头刀一摁，崩黄嘎嘣嚓嘞嘞嘞嘞，就要下手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